你好，我是郝林。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并发安全字典 Syncdem App。在前面我几乎已经把购物员自带的同步工具全盘托出了，你是否已经听懂了会用了呢？无论怎样，我都希望你能够多多练习，多多使用。他们和购物员独有的并发编程方式并不冲突，相反，配合起来使用绝对能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当然了，至于怎样配合就是一门学问了。我在前面已经讲了不少的方法和技巧，不过更多的东西可能就需要你在实践中逐渐领悟和总结了。我们今天再来讲一个并发安全的高级数据结构 Syncdem Map。 众所周知，购物员自带的字典类型 Map 并不是并发安全的。换句话说，在同一时间内让不同 coroutine 中的代码对同一个字典进行读写操作是不安全的，字典值本身可能会因这些操作而产生混乱，相关的程序也可能会因此发生不可预知的问题。在 Syncdem Map 出现之前，我们如果要实现并发安全的字典，就只能自行构建。不过这其实也不是什么麻烦事儿。使用 Syncdem Mutex 或 Syncdem RW Mutex 再加上原生的 Map 就可以轻松地做到。 GitHub 网站上已经有很多库提供了类似的数据结构，我在购并发编程实战的第二版中也提供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并发安全字典的实现，它的性能比同类的数据结构还要好一些，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有效地避免了对锁的依赖。尽管已经有了不少的参考实现，购物员爱好者们还是希望购物员官方能够发布一个标准的并发安全字典。通过大家多年的建议和吐槽，购物员官方终于在2017年发布的 Go 1.9 中正式加入了并发安全的字典类型 Syncdem Map。 这个字典类型提供了一些常用的键值存取操作方法，并保证了这些操作的并发安全，同时它的存取删等操作都可以基本保证在常数时间内执行完毕。换句话说，它们的算法复杂度与 Map 类型一样，都是 O(1) 的。在有些时候，与单纯使用原生 Map 和互斥锁的方案相比，使用 Syncdem Map 可以显著地减少锁的征用。Syncdem Map 本身虽然也用到了锁，但是它其实在尽可能地避免使用锁。我们都知道，使用锁就意味着要把一些并发的操作强制串行化，这往往会降低程序的性能，尤其是在计算机拥有多个 CPU 核心的情况下。因此我们常说，能用原子操作就不要用锁，不过这很有局限性，毕竟原子只能对一些基本的数据类型提供支持。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使用 Syncdem Map， 我们都需要注意，与原生 Map 明显不同，它只是购物员标准库中的一员，而不是语言层面的东西。也正因为这一点，购物员的编译器并不会对它的键和值进行特殊的类型检查。如果你看过 Syncdem Map 的文档或者实际使用过它，那么就一定会知道，它所有的方法涉及的键和值的类型都是 Interface 花括号，也就是空接口，这意味着可以包罗万象。所以我们必须在程序中自行保证它的键类型和值类型的正确性。好了，现在第一个问题来了，今天的问题是，并发安全字典对键的类型有要求吗？这道题的典型回答是有要求。键的实际类型不能是函数类型、字典类型和切片类型。解析一下这个问题，我们都知道，购物员的原生字典的键类型不能是函数类型、字典类型和切片类型。由于并发安全字典内部使用的存储介质正是原生字典，又因为它使用的原生字典键类型也是可以暴露万象的 Interface 花括号，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带着任何实际类型为函数类型、字典类型或切片类型的键值去操作并发安全字典。由于这些键值的实际类型只有在程序运行期间才能够确定，所以购物员编译器是无法在编译期对它们进行检查的，不正确的键值实际类型肯定会引发 panic。因此我们在这里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儿就是一定不要违反上述规则。我们应该在每次操作并发安全字典的时候都去显示的检查键值的实际类型，无论是存、取还是删都应该如此。当然更好的做法是把针对同一个并发安全字典的这几种操作都集中起来，然后统一的编写检查代码。除此之外，把并发安全字典封装在一个结构体类型中往往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总之，我们必须保证键的类型是可比较的，或者说可判等的。如果你实在拿不准，那么可以先通过调用 reflect.typeof 函数得到一个键值对应的反射类型值，即 reflect.type 类型的值， 然后再调用这个值的 comparable 方法得到确切的判断结果。知识扩展。问题一，怎样保证并发安全字典中的键和值的类型正确性？方案一，简单的说，可以使用类型断言表达式或者反射操作来保证它们的类型正确性。为了进一步明确并发安全字典中键值的实际类型，这里大致有两种方案可选。第一种方案是让并发安全字典只能存储某个特定类型的键，比如指定这里的键只能是 int 类型的，或者只能是字符串，又或是某类结构体。一旦完全确定了键的类型，你就可以在进行存取删操作的时候使用类型断言表达式去对键的类型做检查了。一般情况下，这种检查并不繁琐，而且你要是把并发安全字典封装在一个结构体类型里面，那就更加方便了。这时你完全可以让 Go 语言编译器帮助你做类型检查。请看下面的代码。如上所示，我编写了一个名为 int string map 的结构体类型，它代表了键类型为 int, 值类型为 string 的并发安全字典。在这个结构体类型中，只有一个 sync.map 类型的字段 m, 并且这个类型拥有的所有方法都与 sync.map 类型的方法非常类似。两者对应的方法名称完全一致，方法签名也非常相似，只不过与键和值相关的那些参数和结果的类型不同而已。在 int string map 类型的方法签名中，明确了键的类型为 int, 且值的类型为 string。显然，这些方法在接受键和值的时候就不用再做类型检查了。另外，这些方法在从 m 中取出键和值的时候，完全不用担心它们的类型会不正确，因为它的正确性在当初存入的时候就已经由 Go 原编译器保证了。稍微总结一下，第一种方案适用于我们可以完全确定键和值的具体类型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利用 Go 语言编译器去做类型检查，并用类型断言表达式作为辅助，就像 int string map 那样。总结，我们今天讨论的是 sync.map 类型，它是一种并发安全的字典，它提供了一些常用的键值存取操作方法，并保证了这些操作的并发安全。同时它还保证了存取删等操作的常数级执行时间。与原生的字典相同，并发安全字典对键的类型也是有要求的，它们同样不能是函数类型、字典类型和切片类型。另外，由于并发安全字典提供的方法涉及的键和值的类型都是 interface 括号，所以我们在调用这些方法的时候，往往还需要对键和值的实际类型进行检查。这里大致有两个方案，我们今天主要提到了第一种方案，这是在编码时就完全确定键和值的类型，然后利用 Go 语言的编译器帮我们做检查。在下一次的文章中，我们会提到另外一种方案，并对比这两种方案的优劣。除此之外，我会继续探讨并发安全字典的相关问题。如果你对 sync.map 类型有一些思考或者问题，可以给我留言，我们一起讨论。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